八号的清晨，是吧？这个战斗吧一直持续，是吧？这个最后呢，这个士兵呢后来他自己有一个回忆，是吧？讲的当时的一个过程。 他好像不久就退役了。 对，他不是后来以后他在这个一直在日本的军队里，1944年的时候，在这个缅甸，他死于这个也是在战争中间，是吧？被这个咱们这个远征军，是吧？当时孙立人的部队，是吧？给战斗中给打死，是吧？这个反正也是侵略的一个下场吧。他这个一目亲职呢，就是他这个第一联队第三大队这个队长呢，后来这个也是日本的一个反思的一个积极的鼓吹者，是吧？参加过很多这个在华的战斗，后来又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后来以后，这个一直到1942年，是吧？这个当时那个日本呢，他这个在中途岛这个战役之后，是吧？他们这个美国啊，在瓜达加纳尔岛登陆的时候， 对 这个伊木亲职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岛上，是吧？跟美军作战的时候被打死的。 我们更感兴趣啊，更想知道的是，就是当时其实在这个抗战当中的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人，比如说刚才我记得好像还提到一个叫金振中，是吧？ 对。 啊， 实际上呢，这个金振中后来在反击的时候呢，他受伤了，受了重伤，好像子弹是命中头部，这样呢，这个后来就好一段时间是在养伤。就实际上他是因为他是卢沟桥的这个就是指挥官。 史料他当时是这个。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的营长， 对，他这个营啊，其实是就已经非常兵力很大了，是个加强营，比一般的营恨不能多2倍都不止。因为这个当时早知道要在这儿这个会冲突的时候，从长辛店那个团把这很多直属队都调来了，就在卢沟桥本地的这个中国军队的配备啊，其实比那个一木大队来说是不差的，所以一木大队啃不动。哎，唯独呢，这个日本人打仗啊，他很精细，就是他专门会有狙击手打你的指挥官，所以呢，那个就是我们跟他们较量，好多的团营长就在战场上就受伤或者是被打死，就是对他这一招这个了解的不透，因为毕竟那是刚开始交手嘛。 嗯，就是好多他们这个日本的一些敌人会埋伏在那。 哎，对，他会埋伏在这个， 对， 他在追击的时候被打伤的，就是他带着队去反击那个铁桥追击的时候被打伤的。 金振中，我看他的这个履历啊，这是1985年。是因病逝世，终年83岁，而且呢，遗嘱要求是把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经过北京市领导的批准，是在卢沟桥举行了这个金振中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确实，这也是让人需要铭记的这些抗战的勇士们，对吧？ 是， 除了这些以外啊，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可歌可泣的一些故事， 包括何基峰旅长是不是？ 对，因为实际上呢，何基峰算是这个当时是整个这个战区的直接的指挥，他的兵营在西园，就是他的那个旅在西园，他手下一个团在长辛店。就是如果是已经打起来的话呢，那么西园这个旅就计划在7月28的时候要对这个丰台的日军来个大反击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是战和之间，它不是一个战争状态，那么在谈判呢什么，这个反击就没有进行。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就是南撤的时候，撤到大名府的时候呢，何基峰已经是师长了。那么当时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仗呢，这个就是29军当时呢就是等于损失很大。何基峰后来呢就是也是一直被排挤，那么等到就是38年，他很苦闷，就是抗日想找到出路，所以他38年他就秘密去了延安，哎，这个后来就成了地下党了。然后到48年的时候，在淮海战场起义，就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起义，然后后来解放后是在水利部，反正这个抗战的这个英雄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旅嘛，就是打卢沟桥的这个旅，所以他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他的决心。如果说他要是不坚决，那底下的这些部队得不到增援，那这卢沟桥就不好守，因为对卢沟桥来说是个背水阵， 对， 后边是河，只有一个桥，那么日军在这个内面，就是从防御来说背水阵是很不好打的。 1937年7月7号，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呢，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谢主任也特别说到，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居民呢团结起来，共同的 抵抗日本侵略者。那全国各族人民啊，也各界人民这热烈的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的高涨。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呢，蒋介石是在7月17号才在庐山啊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次特别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去讲一讲，在1937年7月7号之后的全民抗战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故事。 嗯，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77特别直播的第二单元。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直播，稍后见。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Metro Radio。那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开心的时候就去听歌、跑步、看看球；特别开心的时候就去逛街、做菜、旅游。Life is short, play more。我是 DT， 我在 FM94.5 Metro Radio。 77特别直播。 上个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蔓延，日军战火在中国东北点燃。 日本侵略者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还击。 1937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兵变，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1945年，盟军攻入柏林，同年日本宣布投降。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日本投降喽！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新闻广播和北京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型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七期特别直播。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丽。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杨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4了。今天上午一个半小时的特别节目，我们现在进入到了第三单元哈。我们再继续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让他们继续给我们来讲述这个抗战当中的北平故事。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任谢英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的处长周进，还有我们的军事观察员李克峰。欢迎三位嘉宾。 非常欢迎三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还会重点的去讲一下，就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啊，当时北平的一个形势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谢主任， 七七事变以后是吧，这个城里的这个各界的群众是吧，都一致起来是吧，这个声援29军抗战是吧，当时的这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吧，各界救国会，还有这个北京学联是吧，都组织人啊到前线去。包括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就是什么呢，这个7月8号是吧，这个战斗正在进行之中，这个是学生代表啊就送一些粮食啊，送这物资到这个要给29军，给宛平城里。但是宛平城这个士兵啊不敢开城门是吧，他怕这个日本军趁机进来，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送的物资拿篮子从那个城墙下边吊上去是吧，一点点吊上去，然后这个29军的士兵就在城墙上喊是吧，在这个北平的民众这样的声援我们，我们战士在这也是这个光荣的是吧，也不屈啊。这个底下这个学生代表呀也是高喊很多这个抗日的啊鼓舞的口号是吧，形成一种确实是这种全民的一种抗日的这种热潮是吧，形成是吧。到了第二天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通告发表以后，到了7月中旬是吧，这个蒋介石发表了比较著名的这个庐山谈话， 对， 是吧？叫这个讲地无分南北，是吧？都有抗敌御辱之责，这个人无分老少，是吧？都有这个抵抗日本，啊，都有与他们这个作战到底的这种义务，是吧？所以说，要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这个关于公布国共合作的这个声明，是吧？也是表示啊，一方面呢要求这个抗战是吧，要求实行民主啊，另一方面呢这个要求这个团结一致， 对， 主动的提出来把这个共产党领导军队是吧进入这个抗战的前线是吧，很快那个党领导的这个华北的一带的军队是吧编为八路军是吧，在华南部分的这个游击队啊编成这个新四军是吧，成为这个对敌抗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力是吧，跟这个全国其他的军队一起是吧，这个对日军的这个进行了顽强的这种抵抗。 对，说到这个抗战这块啊，周哲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么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北京周边啊，像这个平北啊有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是吧，抗战根据地，还有平西啊也有吧，就是像这北京周边的这块一些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到现在还都可以去看的一些地方。 现在其实在北平的周围全是根据地。 对。 在1937年的八月，就是说北平刚刚沦陷之后，在那个咱们的昌平，现在的昌平地界上，当时就有一个叫国民抗日军， 对， 是有一些东北的流亡的军人，东北抗联的流亡的军人，在咱们的昌平这建了一个国民抗日军。他们呢最著名的一个就是说袭击了咱们德胜门外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把一些政治犯给释放了，也而且抢了很多的枪械，这样的后来9月份的时候，在北洋城，昌平的北洋城成立了国民抗日军。后来他们在黑山户还打下了一架，黑山户战斗的时候打下了日军的一架飞机，是用机枪打的。 对， 这个是确实有这样的故事，而且我们也是现在那个亲历者还健在。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很多的当时的士气很大振，因为都尤其是北平沦陷以后，抗战的这种情绪的特别的低落。但是这个八月份9月份的这一仗黑山户战斗，这样的一个开辟为平北的让根据地的开辟啊打了一个先声，因为它是民众的武装。后来咱们在1938年的二月，咱们就派了第一支部队，警察局派第一支部队到了平西，也就是现在翟塘附近，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后来又成立了，又派1938年的七月派部队到冀东，也经过咱们的北平平北， 对， 到冀东发动冀东大暴动。后来我们开辟了冀东根据地，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北平的东部，包括顺义、通州、怀柔、密云等地。到1939年的时候，我们又开辟了平北抗日根据地。 对， 平北就是今天的这个金城铁路和金绥铁路之间的这块三角区域。对， 说到这些根据地，我们这还有一些故事，我们先来听一段，这是平西的一段特别令人感动的老帽山的六壮士。 日前，记者跟随平西抗战研究者、地方志专家张东升先生一起爬上了老帽山。 这山很陡啊， 这山很陡啊，日伪军两边追着我，就是让他投降啊，他不投降，就是说宁死不屈，最后是什么呢，把手中的枪甩在岩石上摔断了，几个人斜着手跳崖。 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员到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老帽山六壮士阻击战就发生在平西抗日根据地。 平西是晋察冀斗争的最前沿，东部屏障，侵华日军的华北指挥部就在北平，咱们这到北平很近，平西党政机关跟挺进军司令部就在野三铺。 1943年春天，一个旱灾虫灾严重的春天，日军趁机又一次开始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一天早晨，日伪马队300多人突然向马鞍村开来，为了给群众和县委机关转移赢得更多时间，八路军某部一个排奉命赶到老帽山北侧山腰设伏，吸引和阻击敌人。 八路军的一排战士说是一排，实际十几个，在山底下打起来的，然后他十几个战士在这打，这个敌人又给他阻住了。 越寇的进攻被八路军一次次击退，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再加上武器和装备相差悬殊，经过2个多小时的顽强阻击，最后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向老帽山上转移。90岁的齐德富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石渡镇人，当年他在另一个山上看到了老帽山阻击战的经过。 开始这个八路军就打枪，也没机枪。他们日本打过来的炮弹叫子弹筒，叫砰砰砰这么响，反正他就打得远，跟那炮弹打八路军够着了，八路军就拿枪，手榴弹他够不着，推远，日本从那个高处压下来了，压下来了，你六个八路军推不了了。 面前是日军围攻，后面是老帽山的断壁悬崖，六壮士毅然选择了跳崖就义。齐德富老人回忆说， 日本退了以后，村干部我这都领着找吧，找完以后从山上抬下来，走埋了一个铁路大桥北边这一块地里边，也不知道姓名，也没查牌子。 1984年2月，当地政府为表达后人对这6位无名烈士的怀念之情，在老帽山下建立了纪念碑亭。纪念碑亭前，地方志专家张东升先生说， 八路军有一种什么呢，可贵的民族精神，那就是宁死不屈，为国捐躯我是光荣的，绝不能让日本人俘虏。 我们刚才听这一段啊，也确实感受特别深，那武器装备这么落后，但是我们的精神确实令人动容。像老帽山这样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吧，谢准。 对，老帽山的这个壮士还有其他的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在敌人的追捕面前跳崖牺牲，或者是跟敌人同归于尽，是吧，像这个崂山五壮士的这样的事情，这不胜枚举。 对，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是平北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给我们带回来以后，我在听了以后印象特别的深，也特别的感动，因为她是把她的丈夫还有五个孩子都送上前线，而且自己也是积极的投身啊抗日。 对，最后 的一个结果， 她还是微笑着 对 宣布抗战胜利了。 对，我们再听上一段啊，这是在平北啊根据地的一段感人故事。 82年八路军十团许多人都健在，都在全国各地，我们都四处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候他们都七八十岁了，那八路军老战士。当我提起我说我们应县有个邓玉芬，您知道吗？他们都很自然就说，哦，你提邓妈妈呀，使我很震撼。那么大岁数的人张口叫出妈妈是非常不容易的。 邓玉芬事迹的挖掘者密云县史志办原主任曹幼林至今都记得这些战士谈起邓玉芬时的样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侵略者把邓玉芬的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 一夜之间他就从中国人变成了满洲国人。而且日本人呢实行奴化统治和奴化教育，强迫学校必须教日语，强迫老百姓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不许唱中国歌曲，不许过中国节日。而且呢苛捐杂税如牛毛，他一遍一遍的教育孩子，我记着说咱是中国人，到死都不能忘了祖宗。 日本鬼子的人圈计划逐渐推到了邓玉芬的家乡，宁死不进人圈的邓玉芬和丈夫背着孩子躲进深山。人圈这个词每次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周进提起来都会后背发凉。 日军要在延庆密云长城沿线长1000多里建了一个无人区，跟猪圈羊圈似的，集中在一起叫人圈，出去干活你们统一出去，然后集中把你们赶回来。 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停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峰峦密抗日根据地。邓玉芬家所在的猪头岭来了八路军。 开始来的时候老民见着就跑，以为是土匪，因为那时候咱八路军服装也不是太整。八路军进去了就他一个人没有，模范的执行3大纪律8项中。老百姓不在家不进屋，就在街上露宿。老百姓家里找到粮食之后吃了，留下信，留下足够的钱，临走的时候把街道扫净，把院子扫净，把水缸挑满，把老百姓来不及关的鸡猪都给捐好了，给4个字评价，仁义之士。 1941年邓玉芬分别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送到了部队。1942年她的丈夫任宗武和五儿子遭到日军偷袭遇害。1942年到1943年之间，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四儿子相继牺牲，但春收秋种照料伤员她样样干在头里。她的家成了八路军和伤病员的经常性住所。十团的主力和县里的游击队都知道山里猪头岭有个家，家里有个邓妈妈。邓玉芬只是普通村民抗战中的一个代表，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邓玉芬这样的中国母亲，中华民族才不被屈服并最终战胜敌人，血肉长城才得以筑成。 好，我们啊继续和大家来直播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中的北平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再尝试的连线我们的观察员鲁一，看一看他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最新的消息。鲁一你好。 你好牛力，我现在啊是刚刚进入到了重新布展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内部，刚才我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参观。那在这次重新布展的抗战纪念馆的内部呢，它是展出了照片1170幅，文物是2834件。比如说在我眼前哈，就是在这个实施化学战的这么一个展览的区域，在我眼前有很多日军实施化学战的这样的一些武器和装备。比如说有这个日军的防毒服、防化鞋套、防毒面具、防毒具背包，还有防毒头罩、防毒护腿等等的，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当然这些武装和保护都是对日军本身的，而对当时的这个手无寸铁的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可以想见当时的这个化学战有多么的恐怖。那在这个重新这个布展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内部呢，我觉得不得不说的还有另外一件展品哈，这就是我们中国军队29军战士的一顶铁盔。那这顶铁盔呢，是在1987年重新修建这个宛平城的城墙时出土的。那当时呢，这个盔身是斑斑的锈迹，但是在这个盔顶的正中有一个直径大约是6厘米的不规则的小孔，从这个孔形来看呢，非常像是被子弹击穿的。我们虽然一直没有办法知道铁盔的主人是谁，但是就其出土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来看呢，它无疑是曾经坚守宛平城的英勇的29军士兵的，它见证过当年卢沟桥畔那场你死我活无比惨烈的战斗。努力。 好，非常的感谢啊！这是鲁伊又给我们带来了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发现的一些新的东西啊，也让我们很动容。就是在这段不能够忘记的历史当中，这些史料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的启示？ 是我们的历史的见证哈。抗日战争纪念馆是1931年到1945年这一段抗日战争期间，它所保存的一些珍贵的史料。 化学战那一段呢，是1938年大规模在中国开始使用的，就是1937年啊，只是在上海那个地区局部的试用，因为1937年以前日军对化学武器也不掌握。他有这个储备，但是在战场上怎么用，会不会毒到自己，他也不太掌握，也不太敢用。后来呢，1938年以后呢，是这个日本天皇的叔叔下了一个命令，就可以大规模使用了。所以他看到的那些纪念品呢，应该是在别的战场上这个缴到的战利品，或者是剩的残余。对。 但是刚才其实鲁伊也谈到一点，那个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是远远不如日本的哈。我们注意到毛主席在他的这个《论持久战》里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的是武器是战争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我们人而不是物哈。 对，实际上呢，当初这个《论持久战》呢是在抗战爆发10个月以后才写成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说要出来一个抗日战争理论，但是呢前面那10个月的战争实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双方像较量一样角力。那么到那个时候写成呢，应该说从理论来说呢，作为革命党的这个共产党啊，大部分时间是在作战，在长征，在游击，是没有时间在书斋里头像大学教授一样去研究军事理论的。那么当时毛主席他这个责任就很大的是，作为党的领袖，如果你提不出一个理论来又不行，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借助了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章的那个结构。孙子讲评判战争就是看5点，就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毛主席的那个对战争的分析基本上是借用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智慧。但是呢，你又不能完全拿青铜时代的这个理论来套，所以呢，他又加了一个，就是说中国是大国，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国是弱国，武器弱，但是国土和人口多，所以大国论呢是这个等于是论持久战的第二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孙子兵法，第二一个是大国论，大国对小国，所以持久战理论提出，第三一个就是说人的问题呢，其实主要说的是平民百姓。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呢，很重要一条，它在经济上是伴随着减租减息的，这一点呢和国民党不一样，所以说才能够夺取1亿人口的解放区，因为你要不给底层人民让利的话，这个就说实在的，人家饭都没得吃，他是没有抗战的这个热情，没那个体能，也没那个知识的。就是说打下来粮食按照国民党那个分法是大概1-2成归农民，剩下的5成归地主，然后3成归这个政府。可是如果是减租减息以后呢，37.5%才上交，那么农民能剩的很多，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抗战能打下来，尤其敌后根据地能打下来很重要的一条，就你得给人民让利。所以就是说当然写在理论上就是说这个人是第一最重要的。 嗯，我们今天是在和大家一起讲述那个时段的一些北平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其实也含有背后它很多的历史的真实的见证，历史的遗迹，而且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材料，包括我们很多的北京市民啊也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比如说像那个平西啊平北啊，这些一直到现在都还保留了很多的遗迹。我不知道对于两位专门做我们北京的这个党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讲，你们是怎么判断我们去记录这段历史它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什么？谢准， 这个抗日战争是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不屈不挠是吧，英勇奋斗是吧，夺取这个坚信胜利的这种民族的气质是吧，也在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抗日战争是吧得到老百姓的认识是吧，他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认识，为了将来这个的发展是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是吧。应该说抗日战争这个在北平是吧，在北平和北平的郊区是吧，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址是吧，更主要的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可贵的精神 对 吧，这种精神呢是吧，应该是鼓舞着我们更加提高这个民族的自信是吧，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吧，应该说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全面的完全的一个胜利是吧，过去我们老是老是失败，老是签署这个不平等条约是吧，这个抗日战争鼓舞了这个民心，而且呢这个为这个民主是吧，为了这个独立是吧，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法和路径。 嗯，周老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其实作为一个抗日战争，作为抗日战争，它最后的这种我们的中国共产。